看你，我不想要你因为我变得消极，有你的城市下雨也没雨，从黎明后的太阳到深夜里的月光，别想了别想了，我不会喜欢你，别想了。 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，就会想到偶像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当中李大人这个角色呆萌痴情的样子啊。这首歌演唱的是李大人的扮演者陈柏霖，而这首歌呢，它的作曲也是陈柏霖，当然它是配合着王洪恩一起来完成的。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陶晶莹《梦见》。 你为何那么的暴躁？世界有太多虚假，就像爱永远控制不了。 是陶晶莹的歌，叫做《梦见》。陶晶莹是娱乐圈那个很率性的女孩子啊，我们可以说她是最会唱歌的主持人，当然也可以说她是最会主持的歌手。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，李宗盛，怎么形容她呢？她是最会写歌的歌手，也可以说她是最会唱歌的吉他工匠。来听到她的这一首《凡人歌》。

会将我吵醒，渺小失眠，越波澜不惊，也无法看清，是梦吧，是你吧，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不再闪躲，跳动着的心，就算逆着光也清晰。 《旋风少女》的片尾曲《那个远方》来自于陈楚生。出道十年啊，陈楚生是很多次的献唱了影视剧和电影的主题曲，无论是《窃听风云》还是《山楂花》，都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了。而这一首《那个远方》呢，应该算是他时隔四年后再度献唱的电视剧的片尾曲。继续来听到是蔡依林《马德里不思议》。 是的，你明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微醺。

放在心底，却变成回忆。青山依，一颗心，逐渐有人化成冰。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，是你的任性。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 轻烟四散，已失了影踪。情意捉不到是朦胧，情意猜不透轻或重。也莫问日朝冷却，流落在几番风。雪入声，此爱此心不变动。纵使世事常变，历劫亦情重。情还在，岂怕苍天多作弄？